委内瑞拉和保加利亚举行集会，尼泊尔举行讲演会，罗马尼亚举行座谈会和朝鲜图书图片美术展，德国举行在线图片展，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。展览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，展厅里展出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，介绍主题朝鲜的图书图片，以及凝聚着朝鲜人民智慧和才能的美术作品。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活动。